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俄罗斯纳霍德卡辉格出版社7月4号出版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为金日成同志关于青年运动的思想和领导业绩增光单行本。